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四章符灵记第五十一集。 比赛进行了半个小时，格兰芬多60-0领先。罗恩身手不凡，很漂亮地救起了一些险球，有几个甚至是用手套尖扑出去的。在格兰芬多投中的6个球中，金妮就占了4个。这一下扎克赖斯收敛多了，不再大声念叨维斯莱兄妹是因为哈利偏心才进入球队的。他改变目标，开始编派起珀克斯和古特来。 当然了，古特并不具备一般击球手那样的体格， 扎克赖斯傲慢地说。 击球手总的来说肌肉都比较发达。 给他一记游走球。 哈利飞过古特身边时朝他喊了一声，古特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将那只游走球瞄准了正迎面朝哈利飞来的哈珀。哈利听见砰的一声闷响，知道那只球击中了目标，心头暗暗高兴。格兰芬多队似乎怎么打都顺手，他们一次次进球得分。而在球场的另一端，罗恩轻松地救起了一个又一个球，简直是手到擒来。他现在脸上居然也有了笑容。当他特别漂亮地救起一个险球，观众齐声高唱那首最受欢迎的老歌《维斯莱是我们的王》时，他还假装从高处给他们当指挥呢。 他还觉得自个儿今天是个人物呢。 一个挖苦的声音说，随即哈珀故意狠狠地撞了过来，把哈利撞得差点从扫帚上摔下去。 你那个败类哥们儿！ 霍奇女士背对着他们，下面的格兰芬多们气愤地大声喊叫。可是当霍奇女士转过身来时，哈珀已经迅速飞走了。哈利肩膀生疼，立刻朝他追过去，打定主意也要撞他一下。 我认为斯莱特林队的哈珀已经看见飞贼了。 扎克赖斯·史密斯对着魔法麦克风说：“ 没错，他肯定看见了什么，波特没看见。” 史密斯真是个白痴，哈利想，他难道没有看见他撞自己吗？紧接着，哈利的心忽悠一下，简直要从空中沉向地面。史密斯说的对，哈利判断错了，哈珀刚才突然上升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他确实看见了哈利没有看见的东西。金色飞贼在他们的高处疾飞，在明朗的蓝天衬托下闪着耀眼的光芒。哈利立刻加速，风在耳边呼呼地掠过，史密斯的解说声、观众的喧闹声都听不见了，但哈珀还是在他前面。格兰芬多只领先100分，如果哈珀先飞到那儿，格兰芬多就输了。现在哈珀离飞贼只有几英尺了，他的手向前伸着。哈利孤注一掷地喊道， 马尔福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来替他打比赛？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话，可是哈珀吃了一惊，一下子没有抓牢飞贼，球从他手指间滑脱，他的身子嗖地飞了过去。哈利朝那只扑扇着翅膀的小球猛冲过去，把他抓住了。哈利喊道，他转身飞快地冲向地面，手里高高地举着那只飞贼。当观众们意识到怎么回事时，立刻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喧闹，把比赛结束的哨声都淹没了。 金妮，你去哪儿？ 哈利大喊，队员们在空中热烈拥抱，他发现自己被他们挤在了最中间。可是金妮径直从他们旁边飞过，然后哗啦一声撞上了解说员的台子。随着观众的尖叫声和哄笑声，格兰芬多的队员们降落在那堆被撞得乱七八糟的木板旁。扎卡赖斯在木板下面有气无力地挣扎。哈利听见金妮轻快地对愤怒的麦格教授说， 忘记刹车了，教授，抱歉。 哈利哈哈大笑地挣脱其他队员，冲过去搂抱金妮，但又赶紧放开了。他躲着金妮的目光，转而去拍打欢呼雀跃的罗恩的后背。 格兰芬多的队员们忘记了前嫌，手挽手走出球场，一边朝空中挥舞着拳头，向支持他们的观众挥手致意。更衣室里一片欢腾的气氛。 楼上的公共休息室里在开庆功会，西莫说的。 迪安兴高采烈地喊道： 快走进去，德米尔扎。 更衣室里只剩下了哈利和罗恩，他们正要离开，赫敏突然闯了进来。他两只手里绞着那条格兰芬多围巾，一副心烦意乱但决心已定的样子。 我想跟你谈谈，哈利。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 你不应该这么做，你听见斯拉格霍恩怎么说的，这是不合法的。 你准备怎么办？揭发我们？ 罗恩问道。 你们俩在说些什么呀？ 哈利问，一边转身去挂他的球袍，这样他们俩就看不见他脸上得意的笑容了。 你完全清楚我们在说什么？ 赫敏声音尖利地说。 你早饭的时候往罗恩的南瓜汁里掺了星云药水，茯苓剂。 不，我没有。 哈利说着转过去面对他们俩。 你就是掺了，哈利，所以一切才这么顺利。斯莱特林队员缺赛，罗恩每个球都能救起来。 我并没有把他掺进去。 哈利说着忍不住绽开了笑容，他把手伸进外衣口袋，掏出赫敏早上看见他拿在手里的那个小瓶，满满一瓶金黄色的药水，塞子仍然用蜡封得死死的。 我想让罗恩以为我掺了药水，所以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，就假装这么做了。 他看着罗恩。 你每个球都能救起来，是因为你自己感觉运气好，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做到的。 他把药水又放回了口袋。 我的南瓜汁里真的什么也没有。 罗恩大为震惊地说。 可是天气这么好，瓦塞不能来比赛，你真的没有给我喝幸运药水？ 哈利摇了摇头。罗恩呆呆地望了他片刻，然后模仿着赫敏的声音回敬他说： 你今天早晨在罗恩的南瓜汁里掺了茯苓剂，所以他才能救起那么多球，看见了吗？不用帮助也能把球救起来。赫敏， 我从来没说过你不能。罗恩，你自己也以为喝了药水。 可是罗恩已经扛着扫帚，大摇大摆地从赫敏身边走出了更衣室。哈利打破突然出现的沉默说道，真没想到他的计划竟然这样事与愿违。 我们上去参加晚会吧。 你自己去吧。 赫敏说，他眨眨眼忍住泪水。 眼下我对罗恩感到逆反了，真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。 说完他也一头冲出了更衣室。哈利穿过拥挤的人群，走过场地返回城堡，许多人都大喊大叫地祝贺他，但是他觉得内心沮丧极了。他本来以为只要罗恩赢了这场比赛，罗恩和赫敏肯定会立刻重归于好。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跟赫敏解释清楚，他是因为吻了维克多尔·克鲁姆才得罪了罗恩。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，这叫他怎么说呢？哈利在格兰芬多的庆祝晚会上没有看见赫敏，他赶到时，晚会正在热烈地进行，人们看到他进来，又爆发出一片掌声和欢呼声。祝贺的人群很快就把他团团围住了。他没有能够马上去找罗恩，克里维兄弟俩想写一篇极为详细的比赛分析，哈利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他们。接着一大群女生又把他围在中间，不管他说什么没趣的话，他们都放声大笑，还一个劲儿地冲他挤眉弄眼。他费了好大功夫才得以脱身，最后他总算甩掉了罗米达万尼。他强烈地暗示希望能跟哈利一起去参加斯拉格霍恩的圣诞晚会。哈利躲闪着朝饮料桌走去时，迎面撞上了金妮。朱如普阿南趴在他的肩膀上，克鲁克山眼巴巴地跟在他脚边喵喵叫。 在找罗恩？ 金妮问。 然后嘲笑地说， 他在那儿呢，这个卑鄙的伪君子。 哈利朝他手指的那个墙角望去，果然罗恩和拉文德布朗当着整个休息室的人紧紧搂抱在一起，难解难分，简直分不清哪只手是谁的。 他好像在啃他的脸，是不是？ 金妮冷静地说， 我想他需要提高一下技术，比赛打得不错，哈利。 他拍了拍他的胳膊，哈利感到心里一阵翻腾，可是接着他就走过去给自己倒黄油啤酒了。克鲁克山颠颠地跟在他后面，一双黄眼睛死死地盯着阿南。看来罗恩一时半会儿还脱不开身，哈利转回身，却正好看到肖像洞口合上了。他心知不妙，因为他好像瞥见一蓬浓密的褐色头发从那里一闪而过。他赶紧再次避开罗米达万尼，冲过去一把推开胖夫人的肖像。外面的走廊里似乎空无一人。 赫敏， 他试着推开了第一间没上锁的教室，果然看见了赫敏。他独自一人坐在讲台上，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黄鸟绕着他的头顶飞来飞去，显然是他刚才凭空变出来的。即使在这样的时刻，哈利也忍不住赞叹他的魔法技艺实在高超。 啊，你好啊，哈利。 他用一种冷漠的声音说， 我正在练习呢。 是啊，他们真不错。 哈利说，他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。他正猜想他是不是并没有注意罗恩，他是不是因为晚会太吵才离开休息室的。可是紧接着便听见他用不自然的尖细声音说， 罗恩好像在庆祝会上玩得蛮开心的。 是吗？ 哈利说。 你别假装没有看见他。 赫敏说， 他可没有刻意躲起来，不是吗？ 他们身后的门突然被撞开了，哈利惊恐地看见罗恩拽着拉文德的手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。 哦， 他看见哈利和赫敏便一下子停住了。拉文德咯咯笑着退出了教室，门在他身后关上了。教室里一片可怕的酝酿着惊涛骇浪的沉默。赫敏盯着罗恩，罗恩没去看他，却用一种尴尬的虚张声势的古怪腔调说， 嗨啊，哈利，我还纳闷你跑哪儿去了呢。 赫敏从讲台上滑了下来，那群金黄色的小鸟继续围着他的脑袋叽叽喳喳地飞，这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奇怪的长着羽毛的太阳系模型。 你不应该让拉文德在外面等你。 他平静地说。 他会纳闷你跑哪儿去了。 他昂着头，很慢很慢地朝门口走去。哈利看了一眼罗恩。罗恩似乎因为没出现更糟的局面而松了口气。 万难齐发！ 门口传来一声尖叫，哈利猛地转身，看见赫敏正用魔杖指着罗恩。脸上的表情十分激动，那群小鸟像无数沉甸甸的金色子弹一起朝罗恩射去。罗恩惨叫着用手捂住脸，可是小鸟来势凶猛，在他们够得着的每片皮肤上又啄又挠。 让他们滚！ 他大叫，可是赫敏脸上带着最后一点复仇的怒火，猛地拧开门走了出去。在门砰然关上时，哈利好像听见了一声抽泣。